却都没有哭泣，让他淡淡地来，让他好好地去，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疑。 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
从这天过去，又是都过去。从这天起，我与你过灿烂一生，再不要去觅寻。爱一生这个人，让他奔走到我附近，太真挚也动人。但爸妈欢笑带着泪，再祝我两白头。从这天起，你要照顾我到一生。从这天过去，幼稚都过去。从这天起，我与你过灿烂一生，再不要去觅寻。爱一生这个人，静听钟声，将我心声凭情地答应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上课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起的地方，

一朵长在我心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。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，不妨自伤自心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我是你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痴情中，醉过痴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人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。是唯一不变的永远。 就像无数

许会遇见你。街道冷清，心事却拥挤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。如果相逢也不必逃避，我终将擦肩。

的心，以为能忘记，却越来越伤心。留住你背影，也留下了所有孤寂。爱不到你，只能将泪水留在眼里。在哪里？一夜的雨听起来就像是自己在偷偷哭泣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？一夜的雨让感觉变得更迷离。是谁的照片还藏在我胸口？谁都看不见早已习惯的痛。为了爱上你，我可以永远不成熟，却不明白解压抑还要继续多久。我在哪里？一夜的雨听起来就像是自己的深深叹息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？一夜的雨责备我太轻忽至极。我已经看不清你的在哪里？一夜的雨听起来就像是自己在偷偷哭泣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？一夜的雨让感觉变得更迷离。我已经看不清你的那你，一夜的雨听起来就像是自己的深深叹息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？一夜的雨责备我太。 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。明晨离别你，路也许孤单得漫长。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一想。你今晚共我唱，

所措，两人生活就容易幸福变折磨，害怕冷落，我们承诺有后悔，自由被上了锁。明明知道飞蛾不该扑火，却在心底偷偷安慰自己，好过难过，至少爱过，都是寂寞惹的祸。像我折磨，害怕冷落，我们承诺，有后悔，自由被上了锁。明明知道飞蛾不该扑火，却在心底偷偷安慰自己，好过难过，至少爱过，都是寂寞惹的祸。像我一错再错，以为执着就能改变结果，都是寂寞惹的祸。沉默

相依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范晓萱所演唱的《咖啡》。